朵，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这个节目里跟你见面。 是的，在这儿有好听的故事， 还有非常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又好看的儿歌。 大家如果是每天晚上都收听的话呢，那就算是我们的好朋友了。 谢谢大家的支持， 别忘了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哦。 现在开始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英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，他们是西蒙·菲利普和埃拉·贝利，是由曾晓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童心不马希望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起了100次名字的猫。有一天，小女孩的家门咚咚咚被敲响了。当她打开门一看， 哦天哪，我有了一只猫， 一只灰色的长着两只大大眼睛的小猫出现在女孩的家门口。它看起来很饿很饿，于是这只猫就成了女孩的猫。女孩马上为小猫咪准备了她的晚餐。小猫咪一定非常喜欢这顿晚餐，因为在它吃完以后，它就在女孩家住下来了。哇，这样真是最好不过了。女孩喜欢猫，女孩有着棕色的头发，大大的眼睛，就像猫咪也有着大大的眼睛。可是女孩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问题。我想每个猫主人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，那就是他不知道该给这只猫起个什么样的名字。 我想凯蒂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。嘿，凯蒂，过来过来。 可是当女孩叫凯蒂的时候，猫咪躲在窗外，露出两只耳朵和两只眼睛看着她，却怎么也不肯过来。 这个名字听起来没有那么好，也许应该换一个。猫咪有那么多，该起个什么名字呢？ 慢慢的，女孩发现她的猫太难伺候了， 总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来照顾它。它简直像个公主，所以我想我应该叫它至高无上的公主殿下。嘿，公主殿下，你喜欢这个新名字吗？ 女孩决定把她的猫咪叫公主殿下。既然名字叫公主，那就应该像公主的样子。于是女孩开始给她的猫咪准备裙子、项链还有王冠。可是猫咪一点也不喜欢穿裙子，她一下跳到了灯罩上。 哦，好吧，也许这个名字不太适合你。我们可以换一个，比如叫帕特。喵。崔西啊。喵。叫简。喵。洛林。喵。艾塞尔。喵。特雷西。喵。贝蒂。猫咪好像对这所有可爱的名字都不感兴趣。 有一天，女孩带猫咪到兽医诊所去，医生为她做了仔细的检查。 哦，恭喜你，这只猫咪是只健康的男孩。 什么？男孩？他是一个男孩吗？哦，怪不得他不喜欢前面的那些名字，原来我的猫是个男孩。 于是女孩不得不重新给她的猫起个名字。 那么就起一个像男孩的名字好了。布奇怎么样？ 布奇应该是一只能野外生存的猫，它肯定应该穿着迷彩装，会射箭，会拉弓。 可是这个名字不太适合猫咪。那么兰博呢？ 哦，要是叫兰博，他肯定会像个战士一样勇敢。 或者安妮，还是叫洛奇。 哦，猫咪好像不太喜欢做很剧烈的运动。 那么还能叫什么呢？ 就在这个时候，女孩发现莫扎特这个名字很适合她。 哦，也许你应该做个音乐家，这个名字看起来好像很适合你。 猫咪看起来也很喜欢这个名字。 哦，你喜欢唱歌，喜欢音乐吗？那么让我们组成一支乐队吧。 女孩拿来了她所有能发出声音的东西，包括她的小吉他，还有玩具小号，以及铲子、瓶子、罐子。 叮叮当当，巴拉巴拉邦，叮叮当当，巴拉巴拉邦，嘟嘟嘟嘟嘟，哒哒哒当当当当当，叮叮叮叮咚。 哦，没想到，这些乱七八糟的音乐却成了猫咪出走的导火线。 我的猫咪离家出走了，哦，它去哪儿了？它跑到哪儿去了？ 女孩扔下了她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乐器，开始到处寻找她的猫咪。 这是她的蝴蝶结，它会去哪儿呢？ 女孩背上她的书包，出门去寻找猫咪。 在垃圾桶里吗？哦天哪，这里面有老鼠。嘿，在这个洞里吗？哇哇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是只猫，原来你是只狗。 女孩问鸽子， 你们见过我的猫吗？它长这个样子。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。 哦，看来没有。 女孩又跑到鱼市去找，可是那里除了猫咪形状的牌子什么都没有。女孩找到了动物园，这里有老虎、大猩猩、长颈鹿、企鹅，还有猎豹，可是唯独没有她的猫咪。 看来我只能放弃了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找了。都怪我，我要是能早一点想到一个好名字，那该多好呀。 女孩坐在动物园的长椅上，这时候大猩猩跑过来坐在她的旁边。女孩的眼睛里闪出了泪花，她对大猩猩说， 我好想我的猫。 大猩猩拿走了女孩带来的饮料，然后他跟女孩回了家。虽然女孩并没有邀请大猩猩，不过这个新宠物让他觉得很开心。哦，大猩猩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。他喜欢吃香蕉，弄坏了乐器，他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，不过女孩还是很喜欢他。 嘿，我给你起个名字好吗？叫史蒂夫怎么样？ 史蒂夫好像很喜欢这个名字。哦，给史蒂夫起名字很容易，虽然有时候他会有点小脾气。女孩带着史蒂夫出门玩，他有时候很淘气，不过史蒂夫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宠物。 但是奇怪，为什么有时候我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好像有人在一直盯着我们偷看。 那会是谁呢？戴着侦探帽子、留着小胡子的一只猫咪吗？ 这种感觉真奇怪。 所有的事情都看起来棒极了，直到有一天，家里突然来了两个奇怪的客人。咚咚咚， 你好，我们是淘气动物调查局的。 女孩打开门，门外站着两位先生，一位高高大大，穿着西装，戴着礼帽，另外一位矮矮小小，也戴着礼帽，留着两撇小胡子。 有人举报，你们家有一只不应该养在家里的动物，我代表淘气动物调查局通知你，这只动物不应该在家里当宠物，我要把它带回动物园去。 哦天哪，史蒂夫，你要离开我了。女孩觉得这两个奇怪的客人怎么有一个看起来很面熟呢？就是那个矮矮小小，戴着礼帽，留着两撇小胡子的家伙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淘气动物调查局都把大猩猩带走了，他们把它装进卡车，要运回动物园去。 再见史蒂夫，再见史蒂夫，我非常想念你。真可惜，刚刚习惯了有一只叫史蒂夫的宠物猩猩，可它就被带走了。不过令人兴奋的是，旁边的那个矮矮小小的先生突然摘掉了礼帽，撕掉了胡子。喵！啊，我亲爱的猫咪，你回来了。 小女孩的猫咪回来了，而且她的脖子上还戴了一个项圈，项圈上还有一个名字， 奇智，又奇怪又有智慧，这个名字太适合你了。我想给你起名字真是一次奇妙的经历，而且还需要很多很多的智慧呢。 奇智成了小女孩最好的宠物，他们会在家里一起玩游戏，一起演奏音乐。当然，家里有一块专门属于奇智的领地，那是连小女孩也不能随便进入的地方。 你能回来，我实在是太开心了。不过直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史蒂夫会被带走呢。我想也许是因为每个人拥有一只宠物就够了。好了，奇智，有你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喵。 哎，掏耳朵，掏耳朵，王奶奶家来了一只新狗。 哦，是什么品种？大的小的？是男的？ 好像是那种身上长了好多黑点点的。 哦，斑点狗吗？ 对对对对，就是腿很长，长得很瘦，然后脸上还有几个大黑点点。 哇哦！ 王奶奶刚在楼门口贴了一张纸，说请大家帮他给狗起名字。 哦，起名字？哎，好事好事。 而且谁能最后起个最好的名字，王奶奶就送他一锅饺子，啊，还是萝卜馅的。 哎呀，那看来就非我莫属了。 我们快点想想吧。我看幸福小区里所有的人好像都在着急帮他起名字呢。 不用急。哎呀，因为这个是我的强项。 好好好，那你得起一个特别点的名字吧。 啊，他是王奶奶家的狗，对不对？ 对啊， 他就姓王。 你要让狗姓王？ 那这跟他们家一起姓啊。 好吧。 哎，身上有很多黑点儿，是不是？ 对啊。 第一个名字记好了。 叫王 黑点儿。 烫耳朵， 哎， 你不觉得这个名字很难听吗？ 怎么难听了？ 王黑点儿， 这多有它的特点。 王黑点儿，你想，哎，王奶奶在小区遛狗的时候喊王黑点儿，王黑点儿，王黑点儿，听着好像是让人往黑处走点儿。 啊，那再换一个，再换一个， 换一个。 哎，第二个，王点儿， 王点黑。 哎，是的，王点黑怎么样？ 王点黑，那小区里面就会听到一个王奶奶叫的声音，王点黑，王点黑，王点黑。 怎么听着觉得好像王奶奶嫌我们小区的墙太白似的。 是这样。 换一个换一个换一个。 听好了啊，他是王哈，姓王。 嗯， 哎，那跟小狗这个汪汪哎也差不多是吧。 嗯， 王汪点儿。 王汪点儿 啊，对对对。 那王奶奶就会在小区里喊王汪点儿，王汪点儿，王汪点儿。怎么听来听去都像是他想要个点儿呢。再换一个再换一个。你能不能不要点儿啊。 王汪黑。王黑汪。汪汪的黑。汪黑王。 你能不能不要黑呀、啊、我怎么听都觉得这个黑很难听啊。 哎呀，不要黑不要点儿。汪汪汪。 哎。 怎么样， 这个名字不错啊。 汪汪汪。 我们一定能得奖。 王奶奶叫他家狗的时候叫汪汪汪。 汪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妈妈带着呱呱去看电影，电影刚演到一半，正好演到一个情节，有一对情侣在亲密。妈妈担心对他的影响不好，于是就对他说：“哎，你玩会手机吧。”啊，结果呱呱来了一句：“ 哎，多大个事儿，逗话不会好好说，非要咬人干嘛。” 呱呱的爸爸有一段时间会常常说一句口头禅，动不动就说闲着没事儿就教育孩子。这天他正好闲着没事儿，把呱呱叫到身边对呱呱说：“你看啊，你妈妈每天都要送你上学，给你做饭，还得洗衣服，还得上班挣钱给你花，你说她多不容易是不是啊？你有没有想过你长大了你该做些什么呢？”呱呱想了想，似乎有所感悟的对爸爸说：“ 爸，等我长大了绝不像你一样，一定不会让我媳妇儿干这么多的体力活，我一个人全包了。” 呱呱在很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经常处理不好和小朋友之间的关系，也会让爸爸妈妈很操心。有一天他上课的时候和同桌闹别扭了，双双被罚站。下课了之后，老师问他有没有问题呀，知不知道错在哪儿了呀。结果他是这样回答老师的：“ 对不起老师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打架不该占用上课时间，应该下课打。” 呱呱的爸爸总是教育他不要乱花钱。昨天呱呱妈妈陪着他到书店去买文具，看到了呱呱的学习资料，正想要掏钱买的时候，呱呱看着了，立马按住妈妈的手对妈妈说：“ 妈妈，你又乱花钱。”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